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乐陶。今天呢是3月29号，在节目的开始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哈。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的天气呢是扬沙转晴，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空气质量为重度污染。最近啊，空气污染也是比较严重，提醒大家不要进行户外的活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以内行驶。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还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在9点整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请到青年委员来到青年会客厅来一起喝一喝茶，来说一说关于他的故事。除了我们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以外呢，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最关键的是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一起活力每一天。首先来关注青年头条号，今天我们来关注昨天发布了今年首次的沙尘预警，沙尘将持续到今天。昨天呢也是一股沙尘杀到了北京，导致 PM10 的浓度猛升到爆表的水平，全市的平均 PM10 的浓度呢达到了1976微克每立方米，属于严重污染的级别了。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今年首个沙尘蓝色预警的信号。另外呢，因为上风向的区域仍然是强沙区，沙尘天气将在今天继续持续，不过现在天气看起来应该是有所好转了啊。据了解呢，本次沙尘天气主要是因为近期我国北方地区的降水较少，气温偏高，容易生成沙尘的天气。从昨天开始呢，蒙古国沙原地出现了大范围的沙尘天气。随着天气系统的南下呢，沙尘就移动到了北京的北部，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吹到了北京。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两天还是尽量的避免外出，不要在户外长时间的停留。外出的时候呢，务必戴上口罩，户外进入室内要及时清洗口鼻。驾车的时候还需要减速慢行，确保行车的安全。环保部门也发出了提醒，请大家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青年头条号继续来关注我国的首部快递业法规《快递暂行条例》公布。我国的首部快递业法规《快递暂行条例》公布，从今年的五月起呢，快递员犯错将由企业来承担，寄件人的身份和信息不实将无法寄快递。条例中有哪些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其中的三条。第一条呢和收寄快件有关，条例呢是明确了实名制寄件的要求。除了信件和已经签订了安全协议用户寄交的快件以外，收寄快件的时候应当对寄件人的身份进行查验，并且要登记身份信息。寄件人拒绝提供身份信息，或者是提供的身份信息不实的话，快递企业是不得收寄的。可能以后啊，可能我们就不会出现这个在寄件和收件的时候，寄件人和收件人写着什么小燕子呀、紫薇啊之类的了啊。这个第二条啊，和用户的隐私信息也是有关的。条例要求呢，快递企业不得在快递的运单上记录除了姓名啊、名称啊、地址啊、联系电话以外的用户的身份信息，以防你的信息被泄露，可能你这个 比如说你在家庭的住址的具体位置啊，可能就会被泄露。同时啊，快递企业和快递员不得是出售、泄露或者是非法提供用户的信息，可能发生用户信息泄露的，快递企业应该及时的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且向所在的邮政管理部门报告。另外呢，针对于普通用户如果出现了冒领和私自开拆、隐匿、销毁、倒卖或者是非法检查他人快件但是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第三条和快递有关的是和出境快递有关。国家鼓励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依法开展进出境的快递业务，支持在重点口岸建设出境快件处理中心，在境外呢将开办快递服务机构，设置快件的处理场所。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关爱青年计划。今天呢，我们一共有三个计划。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一个计划，先来关注一下娱乐方面，电影遇见你真好今天上映。另外呢，还有开心麻花的音乐剧嘻哈游记在世纪剧院演出。 好，那我们来关注第一条信息，电影遇见你真好今天上映。今天呢，电影遇见你真好在全国上映，这是一部青春片，讲述的是一群高四复读生的故事。 哎， 电影由顾长伟导演，主演有白客、蓝盈盈、张涵予等等。女主角蓝盈盈在之前的综艺《演员的诞生》当中啊，受到大家的普遍关注，演技可以说是饱受好评哈。也让人更加期待她在这部电影当中的表现。 没错，据了解啊，这个顾长伟导演拍摄的这部电影的初衷是为了给16岁的儿子送一份青春期的礼物，因此在电影当中呢，体现了这个青春期的酸甜苦辣。早在提前点映的时候，这部电影就已经打动了不少观众了。电影的氛围呢是轻松愉快，有真挚的情感流露，在结尾的时候更是让人笑着流泪。有观众们说啊，说前面很欢乐，后面是哭成了狗。还有人看完以后呢，电影中的很多情节和自己当时上学的时候简直是一模一样，想对当年的他说一声遇见你真好。 另外呢，这部电影的片尾曲呢是王源创作并且演唱的。这首《因为遇见你》是王源14岁的时候写的一首歌啊，也是他首支的个人作词作曲的单曲。他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啊，有了新的创作灵感，于是呢就在飞机上这个重新填词儿，最终完成了这首《因为遇见你》的2018版 更新的一版， 全新的一版。 对，没错，感兴趣的朋友啊，今天开始呢就可以走到电影院里面去感受一下这个青春期的气息，再回顾一下自己的青春期。 刚听了介绍啊，说了很多这个青春当中的酸甜苦辣， 没错没错， 特别想去再重温一下。 刚才聊了这个电影方面，我们再来聊一聊话剧。开心麻花今年又出新话剧了，《嘻哈游记》即将在世纪剧院上演。开心麻花的粉丝们一定要注意了，从昨天起到4月27号这段时间里面，音乐剧《嘻哈游记》在世纪剧院上演。来关注一下这部话剧啊。这部话剧呢是开心麻花的音乐剧，因为我老听说开心麻花一直在做 喜剧 啊、舞台剧啊，对，我很少听音乐剧，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好，这部音乐剧呢是开心麻花的新作，保留了开心麻花的开心风格啊，天马行空的脑洞大开，更是让人们忍俊不禁。比如说这个剧中的修行靠的不是念经，而是 battle。 两个人是黑怕 battle 是吗？ 两个人在 battle， 对，你演我一语的啊。除了这个之外呢，众神仙呢都不是那样庄严的肃静的这样的神，而是 MC。 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是吗？ 想起了这个 BGM。 对，没错。 八戒呢还会唱 B-box。全新的技能，大家一看哈，完全不同凡响。那沙僧呢也变成了女生， 火真的是脑洞大开，我觉得。而且这个音乐剧，我觉得这个音乐剧也不是个正经的音乐剧，让我觉得 对，有好多这个 因为在我印象中的音乐剧全都是歌剧。然后就像冰雪奇缘都有自己的音乐剧， 对，我也是，就特别正统的那种感觉。 对，没错， 但是他这样 突然来了一个 嘻哈风格， 对，没错，就叫喜剧音乐剧，是吧？ 对对对，非常期待哈。那除了有趣的剧情之外呢，这部音乐剧里面还有很多风格多样的音乐啊，并且这些音乐呢都是由庾澄庆亲自制作的，风格包括 音乐顽童庾澄庆，他也是开始玩了，是吗？ 对呀，我觉得他真的是把音乐玩起来了，就像他之前在节目当中说的，我就是要来玩音乐的哈。那我们来看看他到底都有哪 些音乐类型呢？ 一起来看看、 风格包括这个嘻哈、黑炮、阿卡贝拉等等哈。 黑炮是一种什么样的音乐风格呢？ 可能是一种全新的音乐风格吧，不知道玩出了什么样的新意。 大家可以一起到这个世纪剧院里面去乐一乐、放松一下。感兴趣的朋友现在是可以在各大票务网站上来购票了，来查询一下相关的购票信息。继续回到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来看计划二是什么呢？我们来关心一下教育方面。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年到2022年昨天发布，昨天呢，教育部发布了教师教育的振兴行动计划，其中也是提到了教育方面的一系列变化，具体的有哪些呢？一起来跟大家看一看啊。 我们首先来看哈，第一部分呢是和师范院校有关的、首先我们要适当的增加教育博士专业的学位授权点、引导鼓励有关高校扩大教育博士的招生规模、就是说这个博士以后呢将会有更大范围的 范围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国家将用5年的时间来基本的健全教育培养培训体系，办好一批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一些幼儿师范学院，并且呢，还要完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的免费教育政策，把原来的免费师范生改成为了公费师范生。履约任教的服务期由之前的10年调整到了6年。 哎，这有一个数字的变化哈、10年调整为6年。 还有一个名称的变化，叫免费师范生改成了 公 费 师 范生。 这都是需要拿小本本记下来非常关注的点。 对，没错。 那第二部分呢是和教学信息化有关的。行动计划当中提出要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的技术，推进，听起来高大上哈、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教学服务平台的建设和应用、加强在职教师培训的信息化管理、建设教师专业发展的 学 分 银行、 这就是个新词儿哈，学分银行，学分有银行了。 对，那可以贷款吗？学分不足的话可以贷个款是吗？ 就是这样的一种新兴的方式。 同时呢，还明确要求了要加强这些经费的保障，把教师培训的经费列入到财政的预算当中。其中的幼儿园、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按照年度的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5%来安排教师的培训经费。继续来关注这个北京2019年啊，将彻底的取消小升初的特长生招生。 哎，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小升初的这一部分的学生和家长来说， 真的 是一个 减负了。 对，减负而是很重要的信息。 我觉得就是这个，尤其是在小学的时候，家长都在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对， 尤其是又加上了一个小升初有一个 特长生 考试，那我的儿子一定要学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 没错，我觉得很多就之前有小升初考试的时候，很多家长是除了要补奥赛、语文、英语之外， 除了这些， 我还要学舞蹈、 跆拳道，还要学一些各种各样的特长， 对，体育项目， 没有特长都不好意思说。 现在呢就好了哈。2019年，北京将彻底取消小升初特长生的招生，减少家长和学校进行 盲目培训。 嗯， 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特长生你不是所有的都能是特长。比如说。比如说我的孩子有弹钢琴的特长，但是其实钢琴学的人有很多，然后呢，这个时候大家因为都是小学的，从小开始学嘛，其实大家的水平差异也不会特别的大， 对。 但是家长说啊，那我就不让儿子去学这样钢琴了。我们来剑走偏锋，然后学什么冷门的东西啊？ 比如说什么马头琴？ 对啊，就比如说学冷门的东西啊。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这就属于盲目培训，别管你喜不喜欢。 对， 因为冷门，因为在这个小升初的考试中，你可能会占有一定的优势，可能我就会去用 这 个东西。这 点我特别同意。我觉得所谓特长嘛，要首先要根据兴趣来规划你想要学什么，因为兴趣才能让他做得更专业，所以称之为特长。这样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硬性的 的规定哈，他可能更好的能够跟自己兴趣去学， 对， 因为我也无所谓去考虑他我学这个会有什么成果，什么结果也都无所谓，就会更好。 北京市教育委的负责人也表示啊，目前北京的校外培训的专项治理行动现在已经是画好了路线图和时间表，第一阶段呢，先会对这些校外培训全面部署和排查摸底，在六月底前完成的第二阶段呢，将会集中的整改，在年底前完成，第三阶段将建立健全监管的成效机制，在2019年的六月份完成。北京时间的8:20，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青年说。然后8:20，我们来请到了一位连线嘉宾，来主演跟大家介绍一下他。 好，今天我们的连线嘉宾呢是搜狐的娱评专家吴迪，让他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周值得点评的娱乐演出。你好，吴迪。 吴迪你好。 主持人好，我是搜狐文娱评论员吴迪，很高兴又在北京青年广播跟大家见面。那么根据我们上周搜狐视频、搜狐新闻客户端等产品大数据，这周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和一部自制剧，自制节目。首先呢，给大家推荐这部电影叫做《湮灭》，是好莱坞的一部科幻惊悚大片儿。 科幻惊悚大片哈。 对，这比较符合我的口味是在2018年这个北美上映的，口碑爆棚的一部力作。是由艾利克斯加兰执导，女主呢是扮演过黑天鹅的女主角，叫娜塔莉波特曼，也获得奥斯卡电影最佳女主角的奖项。所以是这个阵容都非常的强大。这部电影是由小说《遗落的南境》第一部同名改编，然后呢，讲的是一个女生物学家发现她丈夫在探险之后变得有些行为怪异，身体面临衰竭，她想知道，在她丈夫身上发生了什么，而去加入了一个探险小队的故事。那这个探险小队呢，去的不是别的地方，是一个隔离区。这个隔离区是怎么回事呢？是在那个五彩斑斓的光谱照耀下，就是被封起来一块地。因为比较神奇的一点是，政府派过很多探险小队，但是三年过去之后无一生还，就没有人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所以这个女生物学家就是克服了心理的障碍，和其他在其他领域的专家们一起组成了五人小队。其他人的身份，有的人是地质学家，有的人是物理学家，有的人是心理学家，就是这个身份也比较的特别，就在某一个领域都是这种非常厉害的人物。那有人会问到说，为什么大家要把自己身涉险境呢？好好的日子过着不行吗？他们身上 又有着冒险精神。 是因为他们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就比如说有的人失去了至亲，有的人有这个抑郁倾向企图自杀，有的人是已经得了癌症到了生命的晚期，包括女主在内，她自己也有秘密，是因为她之前在丈夫长期不在家，她发生了婚外情，然后也被丈夫发现了。所以他们身上共同的标签就是可能要逃离这个现实的生活，并不是想真正的去这个探险。所以这几个人各怀心事，就进入了这个隔离区。那进入隔离区之后可谓是危机重重，因为他们发现所有的动物、植物还有人类的细胞，就在这个光谱的照耀下都会发生变异。那这个植物最直观了，比如说它长得奇形怪状或者五颜六色，虽然从美学的角度来说整个画面还很好看，但透着那么一丝丝诡异。那动物变异之后呢，就 非常有攻击性，他们遇到那种特大号的鳄鱼狗熊，然后去袭击这支小队。所以呢，在重重危机之后啊，所有人都除了女主，剩下的队员都丧命了。所以之后在这个女主生还之后讲述这个故事，就是以倒叙的方式来说，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回忆这一切。但他最后发现，哎，他自己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原来的 那个自己了， 就是他是否变异了。所以给大家留一个小悬念，就是说如果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去院线看一看。 哎， 在15天之后能在我们中国大陆上映了。 因为我已经看过这个电影了。 哦， 但是这个电影我要跟大家透露一下，因为它的结局还是非常的值得期待的，因为它结局有很多种，大家可以猜测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最后女主回到了现实生活中以后，就像刚才她说的，然后她不确定自己还是不是当初的那个没有变异的自己了，她不确定自己是否变异了。然后她的丈夫其实也是一个生还者，她的丈夫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已经变异了，很有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外星人。 对， 对，这个结局还是一个开放 式的结局。我觉得虽然我没有看过哈，但是我听到那个你们这个描述，我真正感受它真正是一部悬疑惊悚的片， 对， 有很多这个暗黑的线路在里面哈。 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院线看看。 画面有的还有一些血腥，对， 对，然后大家可以去。 更有意思的点是他对这个物种的讨论，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上映的《水形物语》，它讲的是人和就是跨物种之间我们能沟通、能共情，甚至可以相爱。但这一部就是很平常那种反噬人类，甚至把人类逼到另一个极端，就是想来灭绝人类。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 还是很暗黑的这部电影。 这是暗黑的一部电影，我光听我现在已经有点毛骨悚立了。非常期待，既然刚刚乐堂也说了是一个开放式悬念的结局，那更值得去看了。 没错， 好好的，这是你要那个跟大家介绍的第一部是吧？ 对，就是除了这部电影呢，也给大家推荐一档节目，是由搜狐视频和媒体人丁丁张共同推出了一个节目，叫送100位女孩回家。除了可能顾名思义从这个题目就能猜测出它大致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丁丁张以这个观察者的姿态，然后邀请他身边的同事或者朋友去找这个女主人公，然后送他们回家，去贴近他们生活。我们可能去好奇说，哎，那这100位女人公都是主人公都是怎么选出来的呢？其实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就是在北京这个大城市漂泊着，但是却很奋力的打拼的这样的一个女孩角色。 都是有一个共同点的哈。 对，星期二上线，就这周是第一期，然后我也看了这个节目，我的感受是挺真实也很温暖。就是他们会比较接地气，就比如说他们在车上去送女孩回家路上去聊着彼此的生活，我觉得没有那些煽情的音乐，没有那种过多的矫饰，两个人就一问一答，然后分享自己的生活状态，分享情感啊、事业啊、梦想，我觉得还挺真实、挺温暖的。那第一位女主人公也是唱作人金文琪，就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品是《岁月神偷》的词曲作者。那我觉得两个人还很接地气的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回家做饭，哇， 非常生活化的场景。 丁张到他们家，看到那个他们冰箱上画了一只卡通猪，然后就问金文琪说，哎，这是你画的吗？是不是你也要提醒自己说少吃点，不能太胖？然后金文琪说是的。我在想原来每个女孩都是这种又怕吃很多东西，然后又要减肥这种纠结挣扎之中。然后他那个冰箱里有妈妈为他做的就是食物，就是那个什么醋泡豆子。我觉得每个女孩的冰箱原来都有一份妈妈手工做的食品，我觉得特别特别温暖。所以我觉得这个送100位女孩回家这个节目，就是无论是你是多大年龄层，但是如果你在北京奋斗过，你就能找到这种共鸣。你可能在某一个小细节或某一个主人公上，你就会觉得哎，这不原来也是我吗？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期待的这样的 一个节目，可能不能叫它综艺，我觉得更多的赋予它是一个纪录片的角色了。所以呢，大家有兴趣的也可以去搜狐视频看一看，每周二18点上线。 好的，非常感谢哈，每周二18点上线的《送100位女孩回家》是讲述了非常具有情怀和温暖的这样在北京生活的青年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份温暖哈。 刚才吴迪给我们推荐了一部电影，还有一个 这个相当于是类似于半综艺的这样的一个情对综艺 综艺节目。好， 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吴迪。好，再见。再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早上8点32分，继续回到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计划三，我们来关心一下健康方面。从下个月起呢，本市的适龄儿童将免费防龋，100余家定点医院的机构名单呢，从今天开始公布。从4月份开始到10月份，北京市将为儿童们提供预防龋齿的服务。其中呢，窝沟封闭的方法适合7到9岁的儿童，定点医疗机构有194家；氟化泡沫的方法呢，适合3岁到6岁的儿童，定点医疗机构有139家。 那据了解呢，哈，据我所知，我国青少年最容易生的病就是这个 龋 齿 病， 对啊，他和牙齿的一些问题。 我们小时候都不会说龋齿，我一般都是说坏牙。 对， 经常然后妈妈跟你说，你看你吃糖吃的牙都坏了，是吗？ 就小的时候就是经常在想，为什么不能吃糖？为什么不能吃糖？ 对、啊， 因为有这个病，因为有这个龋齿。 但是当时也没有觉得疼， 对， 就不太记得这件事情了。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因为它会有一个洞嘛，然后就会觉得吃东西的时候总是咬的不好，然后就被拉到医院， 总会进到那个洞里。 对对对， 小的时候应该不是补牙吧，是拔牙吗？ 都有情况啊，就是有的时候青少年嘛，有的时候牙的长相， 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口腔的卫生，还有牙齿的健康。我觉得补牙真的是一个挺可怕的事情。 确实，就是补牙，其实我觉得补牙可能还好，但是拔牙，然后还有就是做各种关于治牙的这个问题的，都是有时候很痛苦的。 拔牙会瘦啊？ 拔牙啊，真的吗？ 真的，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有这种神奇的功效啊！ 等你拔了智齿以后，脸真的会瘦一圈的。 我觉得那可能是被饿瘦的。 了吧，因为麻辣鸡翅 不 能吃。对、 啊。据了解呢，我国的青少年90%以上都是龋齿病，所以说要提醒大家、如果要带着身边的适龄儿童到定点医疗机构来接受防龋的服务的话、大家可以在北京市卫计委的网站来查询定点医疗机构的名单。如果需要咨询，可以拨打北京卫计委的热线12320。 对，没错。如果需要咨询呢，可以拨打北京卫计热线12320哈。那咱们看关心完了儿童的牙齿问题， 再来关注一下老年人的风湿问题。 对啊，我们这个 其实也不是老年人，我觉得风湿病现在真的还挺经常的， 挺普遍的。 比如说我们夏天的时候经常吹空调的话，就容易得这个风湿病。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也都得了风湿病。 也都得，又比如说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在一个下雨天的时候出去打篮球了。 下雨天的时候突然觉得好浪漫， 想模仿一下电影当中的情节，然后就出去打篮球了，然后打了一个多小时篮球。回来之后就发现有点不太对劲， 对，就是因为这个湿气太重了，然后而且你又在运动，所以说它会沁到你的骨头里面，然后反正真的是还挺难过的。 对，所以大家在 如果得了这个风湿病的话，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我觉得都是煎熬，就仿佛在忍受酷刑一样。 没错， 在北京市呢，今年也是这个开通了免费为这个风湿患者来进行义诊，从今天开始呢，到本周六，北京市石景山八大处的中西医结合医院将邀请这个风湿骨病的专家来举办义诊活动。平时呢，这个一号难求的风湿病的专家啊，您不仅可以看到，还可以接受到他们的悉心的义诊。 哎，您可以到石景山八大处的中西结合医院来参加这个风湿骨病专家的义诊活动哈，可以这个不用去买票啊，不用去买这个挂号， 不用挂号， 对，就可以就是来看一下这个风湿病。 刚才咱俩这个简单的聊了一下风湿病，然后咱俩都没体验过，然后我们来具体的聊一聊这个风湿病到底是什么吧。说这个风湿骨病叫做是中医的名词儿，如果是现代医学来理解中医所说的这个风湿骨病呢，至少要包括几十种疾病，其中呢最常见的有类风湿关节炎、痛风啊、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膝关节炎啊，这些疾病呢虽然说不致命，但是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平时想要看专家门诊的时候又常常挂不上号，所以说这次义诊对于风湿病的朋友来说是非常的难得的， 非常难得的机会。 他这么一说这个风湿病的话，像我这种颈椎不太好的好像也算风湿病的一种是吗？ 就是类似于就是腰间盘呢、 腰间盘突出啊， 对，都算是风湿病的一种啊。那据了解呢，除了义诊活动之外呢，从今天到周六，石景山八大处中西结合医院里的中医特色治疗区也将向患者开放，邀请患者体验这个针灸啊、梅花针、拔罐等这样的医院的特色项目。义诊活动期间免专家挂号费。 我觉得这个中医的这个专家啊，尤其是这种治风湿啊、治关节的专家，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都是手艺人。因为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因为腰不太好，然后两条腿到了最后都不一样长。就 是 因为关节不太好，非常的影响自己的生活，而且生活起居啊都很难。但是呢，这就遍访名医，寻名医访高友，然后最后找到了一位名医。老头呢年纪很大了，据说啊，据他所说真的非常的神奇，抓住他的两条腿那么一拽就一样长了。对，然后就五分钟的时间，然后就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当时真的各个医院都转遍了，直到找到了一位这样的中医专家，发现真的是 高手 在 民 间。 对，这句话没错哈。当你说到这个因为腰影响到了腿，其实我之前也有见一个朋友哈，他说他是一个瑜伽的专业爱好者，他说如果一个人有一个良好的脊柱的话，他的身体的四肢都会很健康的。 对， 但如果脊柱不好，他腿会不好，手会不好，胳膊会不好， 哪儿都不好， 都会有。对，哪儿都不好。所以大家平时一定要注重这个脊柱的 保养 这还有腰部这整个关节的保养非常重要。 北京时间8:39，欢迎回到我们的青年说。现在我们来进行一个连线，和我们的青年朋友来进行一个连线，来楚言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到底是谁呢？ 今天呢，我们之前啊，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很多小伙伴给我们留言，说想了解一下这个出国留学申请方面的信息。 嗯、 那今天呢，我们的青年说也为大家找到了一位这个已经申请到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系的这样的一位非常厉害的留学申请的小伙伴， 优秀青年代表， 优秀青年代表，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在这个留学申请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经验要分享给大家呢？啊，我们来看一下，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于彤，目前就读于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工程，现在是大四年级。 嗯， 然后毕业以后呢，我打算到美国去读研。 嗯， 目前呢是已经被哥伦比亚大学电子工程系，然后纽约大学计算机工程系录取。 嗯，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留学申请的心得。 嗯，哇，我也感受到了你的这个申请过程当中的强大哈，也是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嗯，那我们想知道说你一般你是这个在留学递交这个资料之前多久开始准备的呢？都需要做一些什么准备才能够这样顺利的来申请到这些名校呢？ 我觉得准备呢，如果准备当然是越早越好了。 嗯， 就是比如说大一大二大三可以先把自己的那个 GPA 提高。 嗯， 然后再还要考那个托福 GRE、 嗯、 或者是香港同学的 GMAT。 嗯， 然后呢就是尽可能多的去参与一些科研或者实习项目。 嗯， 然后最后留出来比较多的时间来准备 DIY 申请。 嗯嗯，刚刚说到了哈，留学准备申请是越早 越 好， 越早 越 好。嗯、 如果你呢在提前就想说我要读完本科， 所以说一定要提前有一个自己的目标，明确的目标，说我 要 出国，我一定要保证好我大学四年的 GPA 的分数。 嗯 嗯，那你在这个上学期间有没有实习，就是通过一些科研项目啊，或者一些实习经历来提升你的这个背景呢？ 对，我是在西门子公司实习了6个月，然后在国家电网公司实习了2个月。 嗯， 这两段经历都是很难忘的，给自己补充了很多的实习经历，然后也丰富了自己的简历，可以在自己的那个申请的时候写个人陈述的时候有话可写。 嗯。 嗯，我注意到刚刚你说了一个个人陈述，这个你可以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你就是一般比较什么样的个人陈述才能算是一份出色的个人陈述呢？有什么样的标准吗？ 个人陈述首先他一定是要自己写的，因为现在很多同学都是找中介。 嗯， 然后让中介帮忙写这个个人陈述。这中介老师写的个人陈述，我觉得就相当于别人帮我们写个人陈述，其实他就是一个他人评价，并不是自己表达自己的一个陈述。 嗯， 所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自己最了解自己，然后自己来表达自己，发现自己的优点是哪些，然后就是逐渐的把一条一条的把自己的闪光点列出来，这样让那个申请的时候老师看到也会觉得你是一个出色的学生。 嗯， PS 嘛，你刚刚说的是个人陈述，就需要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哈。 嗯， 所以说最好不要通过他人这种评价来写这个文件哈。刚你也提到了中介，也有很多这个朋友们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向我们提问，觉得因为现在市面上的中介机构非常的多，到底说我如果想要申请到名校，我一定要报中介机构吗？这点你怎么看呢？ 首先我要说的是，留学申请不是必须要找中介的。 嗯， 因为现在市面上留学机构真的非常非常多， 没错， 就是鱼龙混杂。嗯，大家在网络上搜到的这个各个中介的评价也是好坏都有。 嗯，没错， 确实这个中介每个中介的水平是不一样的。 嗯， 而且每个中介其实他内部的这个留学导师、留学 mentor 他的水平也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说在选中介的时候，他们不一定就做得比我们自己好。 嗯， 然后我觉得如果说同学们真的觉得自己申请没有头绪，想要找中介帮忙的话，那就可以参考一下咱们学校里的学长学姐啊，或者家里比咱们大一点已经 经出国的这些亲戚朋友家的孩子的选择，就是向他们咨询一下申请的时候有没有找中介，然后找到哪家，感觉如何，因为这些人才是我们真正信得过的人，就是不要完全听信中介的广告，要有自己理智的判断。 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特别好哈，你说到了其实留学更多的你要去寻找前车之鉴，并不是需要去听这个广告，需要多去借鉴一下自己身边已经出去过的师哥师姐呀一些意见，也不一定非要通过这个中介才能申请到名校。 没错， 确实解答了我们很多小伙伴心中特别迫切的问题啊！我觉得刚刚于彤他提到了很多点，首先第一点就是留学那是自己的事情，PS 方面比如说个人陈述要自己来写自己陈述哈，而不是他人评价，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不一定说去中介才能够拿到名校哈。 还有最早这个他刚才说的是留学一定要从最早越早越好，还是要一定要早早的定好自己的目标，然后不要临时抱佛脚。 没错，不要临时抱佛脚哈。好，非常感谢你于彤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留学申请的干货哈。好，那非常感谢，好，再见。 再见。北京时间8:45，刚才我们听于彤跟我们讲了好多关于这个他出国留学的一些干货，也给了大家很多的建议啊。我们现在就转回来，再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当中，我们来聊一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是在童年当中有哪些零食是让你至今难忘的？楚爷，你觉得是有哪些零食是让你至今难忘的？ 我觉得太多了，我有一种感觉是， 你小时候吃不错呀。 我的感觉是我的童年是由零食堆积起来的， 就 是我的童年就 是吃 零食，对， 永远都在吃啊。 前两天去这个南锣鼓巷的时候啊，有一家店就是童年的回忆， 里面全都是各种各样的零食， 对，全都是各种各样的零食，真的是有各种各样，比如说这个无花果呀，小时候吃的 那种， 对， 一定是那种小白袋的，然后三无产品， 对， 然后 这才是童 年 当中的零食。 我觉得童年当中有很多零食好像都是三无产品，怪不得妈妈不让我吃。 我记得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吧，每天跟着小伙伴排着队出校门嘛，井然有序的在走出校门之前，然后戴着小黄帽，然后出门， 当你走出校门的那一 刻，走出校门那一刹那都不到一秒钟嘛，看到边上就是街边散落的这些小摊儿，就疯狂的奔过去，然后各种各样的买，然后有的时候都抢不上。 那你举几个例子来跟大家说一说吧。我觉得我童年小时候就是无非是什么阿尔卑斯啊、QQ 糖啊。然后我记得有很多三无食品，然后倒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比如说一毛钱一袋的饮料，可以说是饮料吗？就是一毛钱塑料袋装的，然后糖水，然后还给你冻成冰块。 是那个相当于就是味道吧，有点像可乐的味道。但是又不完全是可乐。 然后就觉得加了很多味精、香精什么什么东西的那种。 这个我也有吃过。 然后还有无花果啊，其实现在我发现很多这个都在炒。就是都在炒这个童年回忆这个概念，就比如说卫龙大面筋，我觉得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这个辣条。 对，就是辣条。然后我还记得特别深刻的一个零食，就是麦芽糖。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就是在说， 而且一定不是有那种包装的，一定是拿着一根的那种麦芽糖， 对 吗？ 我记得小时候我印象深刻，就是有一个就是老妈妈嘛，一个大婶儿，然后每天熬着这样一锅浓浓的麦芽糖，然后如果你过去吃的话，她就会拿一根筷子给你在这锅里面柔软的麦芽糖上面搅拌一下，还是刚出锅热的，然后一拿出来到风中立马就风干了，然后就吸了一口，那种感觉就觉得整个世界都亮了，小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 楚爷，你是哪儿人？ 我是河北人。 河北，我们那儿叫糖稀吧，这种东西。 糖稀是吗？ 糖稀和这个是一样的吗？ 应该差不多。 就是你可以一直踩，拉开铲一铲的那个啊，我们叫糖稀啊。我以为你说的麦芽糖是那种，就是一根装的，我们有那种没有包装袋，一根装的，然后很粘牙的那种粘牙的糖。我以为是那种麦芽糖。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个网友都是怎么说的吧。在他们的这个童年里面有哪些零食是他们至今难忘的？一起来看一下啊。其中小燕子说口哨糖，他说口哨糖你吃过吗？ 这个其实我吃过。 口哨糖是什么呢？是那个 圆圆的，中间有一个小洞的那个吗？ Bingo， 完全正确。 啊、是那个是吗？ 看来师哥这个童年， 可能我也是吃过的 也没少吃、 啊啊嗯。我们一般他说啊，我们一般买这个口哨糖，并不是因为特别喜欢它的味道， 嗯、 只是为了当口哨吹着玩儿、 嗯。 特别是男生。啊，就觉得很帅是吗？ 碰到漂亮的小妹妹啊， 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概念吧。嗯， 对，那会儿时候就是非常就是非常纯真的嘛， 嗯、 就是想要沟通的这种感觉。 嗯， 还有一位网友呢，叫做不旅游就难受。刚刚他也提到了说有这种袋装的无花果， 嗯、 三无食品哈、 嗯， 一两毛钱就能吃到这个无花果条，吃了之后。嘴唇还会发白，有的时候会装鬼去吓唬别人、 这个粉花骨朵说啊，说他小的时候最喜欢吃戒指糖，说在上课的时候呢要戴在手上，趁老师写板书的时候就赶紧嘬一口，生怕被这个老师发现。我觉得好像大家都有这种同样的经历，就是上课不准吃东西、但是那个东西我下课的时候没吃完， 那怎么办呢？ 对呀、我觉得我一定要完成，我觉得我不能半途而废。 对呀、 然后于是老师每次写板书的时候，我觉得最尴尬的时候就是当老师写板书回过头来的时候，你那个东西刚刚塞到嘴里。 对，这是最尴尬的。有的时候就是就我有这样的同感，比如说早上特别饿的时候、然后买了一个这种之前路边有卖那种里脊加，就是那叫饼加里脊哈、 饼加里脊， 回去吃、然后就饿得不行，就放到桌糖里面，那个香味就馋的你 然后有的时候趁老师一回头就吃一口。 我觉得老师想说，我也没吃早饭呢，我也挺饿的，挺香的，你是诱惑谁呢？是吗？我觉得这个小的时候吃东西，我觉得很多的回忆好像都是在学校里面，而且这个有些东西啊，越不让你吃，你越想吃。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比如说。当时我们的辣条叫做辣片儿，就是没有包装的，是一条一条买的。当时我还跟我爸妈都不让我吃这个东西。然后当时我很小很小很小，然后于是就拿自己买笔的钱偷偷的去买了两片儿。然后因为我家和学校离得真的很近，当我准备把那个 特别容易被发现是吗？ 当我准备塞到嘴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爸在后面呆呆的看着我。然后因为当时很小很小，真的好害怕，他觉得完了，我是个坏孩子了。 而且真的确实小时候总是有这种偷偷摸摸的， 就是红着双眼把辣条扔到了垃圾桶里，说爸爸我不吃了。 确实有很多这样的回忆哈。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也特别爱吃的一个，很多朋友特别爱吃的是那种辣的土豆片儿。就是把土豆切成片儿，煮熟之后，然后就是拌上那个蒜蓉辣酱。那就是一下课是这是最校园门口最抢手的。 这么一说，我真的觉得我应该去买点这个吃的了。 有点饿了是吧？ 还真没错啊。还有人说这个陈皮丹，你吃过陈皮丹吗？就是。像它有一个挺恶心的名字，叫做老鼠屎，就是一小粒儿一小粒儿一小粒儿的，但是吃到嘴里却是干干凉凉的。 对， 因为其实前两天我还在吃这个东西，因为真的很开胃。然后前两天我还在吃，我觉得这也是童年啊。 确实，这样一颗颗很小的，有时候经常能分给小伙伴们，也是一种拉拢这个聚人缘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还真的可以这个去。再买一点儿，再吃一次、然后再体验一次自己童年的当时的那个美好的回忆、再找找那个味道，然后再想想当年的那个童真的春节的那个时代， 吃着好吃着，重温着童年那些快乐， 那个简单的快乐，我觉得真的很开心 趣事儿啊。对，那如果您有什么想跟我们值得分享的童年的特别想要提到的这种记忆当中的食物，也欢迎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聊一聊童年的那些好吃的都去哪儿了呢？欢迎您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哈。 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进入尾声了，我们来放一首歌吧，然后一会儿就是我们的下半时段，在下半时段呢，我们将会请来青年委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故事。 没错，伴随着一首美妙的音乐，一起迎来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跟你一样的大学，我砸了房。 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代笔，才发现你不知道他我你又擦肩而过。 没有 转不休，宽肩没有另外路口，我在红绿灯下面等了你很久，你是否朝交道口走，我不是油嘴滑舌的人，可只是九岁的天真，布满皱纹的城市都在因为你而变得越来越青春，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九点，广州， 欧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零二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这个时段呢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环节。那么这一时段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市青联委员、北京回龙观医院的副院长庞宇，庞院长。这个时候呢，庞院长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坐，我们也欢迎庞院长，也欢迎庞院长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好，孔文好，咱们的听友大家上午好。 庞院长，庞院长你好，那就开始我们今天跟大家的互动的节目，跟大家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啊医学上我们一些问题啊。 好的。 然后其实还是想，第一个问题想问庞院长的就是，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医生这个职业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梦想， 嗯， 啊，也是一个就是父母父辈们非常想让孩子们从事的一个职业。那您是怎么样走上医生这个职业的？ 这看来孔文的话呢，对我们医生的这个成长的经历颇有研究啊， 比较感兴趣。 我所以说我可能想先问您一个问题，是不是您小的时候也想成为一个医生啊？ 我小的时候倒没那么想过，就是我妈吧，她一直说让我给她找一个大夫的女朋友，儿媳妇儿。 这事儿呢，这是个人隐私，咱就不问了，是不是实现啊？那个正像孔文说的啊，实际上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啊、同行可能都有呢类似的这样一个经历，在我身上可能还真是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表现。我妈妈呢实际上是咱们老一辈的那上山下乡的，当时呢响应国家的号召，然后呢我是黑龙江人，当时呢是在这个黑龙江的友谊农场，就在双鸭山。那么她在那儿，她很小很喜欢医学，也是受我的姥姥姥爷啊这一辈儿的隔代的这块的一个教育的影响。那么她就在兵团啊做了赤脚医生。所以说等她返程以后呢，她就把像您刚才说的一样，把这个期望 望就寄托了在他的孩子，寄托了在我身上，说将来你不能当赤脚医生，你要当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一个这样的职业医师。 嗯， 所以说呢，从小也对我呢这方面一个教育，那么在考大学的时候也呢很顺理成章的，然后就去考取了医学的院校 啊。其实还是遵从了父辈的一个心愿。 对，当然了，也肯定是自己呢在这方面耳濡目染， 耳濡目染 也呢越来越感觉呢这个职业确实是很高尚，能够去帮助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得了很多的这种快乐，还是这样的一个兴趣爱好，也是 这样一个兴趣爱好。 对对对 啊。那医学院校的学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像我们进到医学院校之后，比如说像怎么说，这个我可能对医学方面的这个专业的术语可能表达不是特别好啊，就比如说啊，我们就是全科，你比方说什么内科呀、外科呀，或者就这样，就是一些基本的理论，然后全部要去开始从头学习，还是就是我比如说我专门针对某一类的病症，我去针对专门的去学习。 这个医学类的教育啊，实际上在国内国外啊它是大同小异的，差不太多。像本科以咱们国内来说啊，大陆地区来说，这个本科的教育我们是五年的时间，然后在头三年，就像您说的，学的可能我们一般意义上老百姓认为的叫全科。那时候我们要学内外妇儿、内科、外科、妇科、儿科这些大的这个一级的学科。然后包括呢，在这之前，我们也要学一些公共的课程。当然，英语是贯穿全年级的， 对对对，没错。 外语啊，当然还有别的这个语种。 对。 然后呢，还有一些我们基础的课程，我们叫基础医学的， 基础医学， 比如说这种生理、生化。然后呢，我们这样的一些微生物等等这一块儿，那么刚才说内外妇儿呢，主要就是更贴近于临床，这是头三年。那么到了大四以后，就是本科的第四年，就开始我们叫做见习了，临床的见习，去看一看、见一见这个病症，把这个头三年学习的这些内容去呢，有一些实习啊、见习这样的机会。最后一年大五在毕业之前，我们是本科是五年，可能比其他的理工医啊、理工农啊这一类的，我们要多一年本科。那个时候我们主要就是真正的下临床了，去跟代教老师一起来诊疗病人、诊断、治疗，我们都要一起来做的，是这个样。这基本上是我们国内现在本科的这样教育。研究生呢，那他可能就更专了，他就要分专业了。像我学习的这个专业，我学心理的，我是搞心理的，对，这也跟我们回龙观医院的特色是相关。那么当时在我们学校，我呢也是在东北上的学，在齐齐哈尔医学院上的这个精神医学、心理学这个专业。那么我们可能会更加的要专一点，在我们大五甚至是大四见习的时候，我们在心理学这方面的知识就会要比其他的临床医学这个本科的要更加的专，要学的更加的细。是这样一个概念 啊，这样一个学习的路径。 对对对 啊。其实刚刚庞院长也提到了，就是您现在就职的这家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啊。其实我们提到医院的话，可能比如说大家这个脑海当中可能有这个大的三甲医院，或者说有一些这个专科类型的医院啊，或者说比较有这个特点的医院。那么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在北京，比如说有什么阜外，它可能就是啊， 心脏 啊，对，比如说提到同仁呢，那可能就是眼科啊，眼耳鼻喉，对对对。那也请庞院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不是特别的了解北京回龙观医院它的这个特长特点是什么。 好的，好的。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两家呀，大家耳熟能详的医院哈，阜外还有同仁医院。其中同仁医院呢，是我们的兄弟单位，这可能还要从咱北京市啊，这个医疗的机构的这样设置可能谈起。大家都记得2003年，也就是15年以前，这个非典，可能无论是年轻人还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年长一些，可能都对这一段呢有一个记忆。 没错， 当时我们就提出来一个理念，叫做八路大军，这个来。战非典。那么这个八路大军呢，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这个卫生啊、医疗的这种系统，因为我们呢是有部队那边呢有海陆空等等的，在北京这些，还有呢就是我们地方的医院，地方医院又分为像这种央属的、为属为管的，您刚才提到的阜外医院，他们呢就是这种央属、为属为管的医院，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按照高校系统，比如说北大系统，那大家比较知道北医三院啊， 没错， 人民医院啊这一块，还有呢就是市属卫生系统。 那么就是我们这22家单位现在呢是北京市医院管理局管的，包括同仁医院，包括我们回龙观医院，那我们都是这种3级的医院。 嗯， 是这样的一个系统，我们是有8路大军的。 8路大军。 那么作为回龙观医院呢，是在这22家市属的3级的医院当中呢，我们跟老北京安定医院差不太多，我们都是呢这个精神和心理健康还有康复啊医疗啊这方面为特色的。这方面为特色，其实咱们北京的医疗规划很健全，从我们建国初期啊开始，你像卫生的传染病院也有2家，地坛和佑安，儿童的一类的也有2家，有儿童医院和守儿所。 对， 那么这个精神和心理健康的也有2家，我们跟北京的这个安定医院，所以说我们是搞这个精神和心理健康这方面。那么像我们医院呢，其实体量也比较大，可能经常有人啊原来会问这个问题，说庞宇，你回龙观医院的哟，你们这个是这个社区卫生院吗？你们这个指导都是什么哈、 哦、 这个有咱们北京最大的这个社区吗？这应该是全国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回龙观的这个小区了、但是我们都会跟他说，我们不是社区的医院，我们是一个3级甲等的精神和心理卫生专科的医院。 嗯， 我们编制床位很多，我们编制床位1369张。 嚯、 实际上我们开放大概要1500多张的这样的床位。 嗯， 我们的职工也比较多，我们大概加上离退的职工有2000名左右的这样的员工。 嗯， 是一个体量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为了我们老百姓，为了我们人民的这种精神和心理健康保驾护航的这样的一个专科的一个医院。 啊、哦，心理卫生。健康方面， 对对对，没错， 其实聊到这儿的话，这个就是根据这个庞院长您的这个医院还有您所学的这个专业，我们开始啊，我们就开始深入的要去聊一下了。 好， 我们要深入的聊一下， 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啊？ 心理健康卫生，然后我们的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呢，然后这个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听友朋友们，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我们的花椒直播间活力982的房间，然后一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因为在这里呢，大家能够互动一下，如果说大家有什么心理上的问题啊，正好今天借我们这个节目的机会，然后我们可以请庞院长来给我们的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一个针对性的一个解答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问庞院长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昨天晚上我在看新闻联播的时候啊，就是又看到了一个非常我认为可喜的一个消息，就是我们国家在心脏疾病治疗方面，换心手术又有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进展。啊，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广大的老百姓来说，尤其是可能是患这种这个病患的患者来说，家庭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没错。 那其实我也想了解，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国家在心理医疗健康卫生方面，这个整体的一个医疗水平，一个医疗状况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而且我相信也是我们很多听友去非常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样大家为什么会对此感兴趣呢？实际上可能会对于他本身自己，或者说呢他身边的一些人，最近可能受到一些心理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困惑，所以说大家呢就是更加的去愿意去关注有关心理这方面的一些 其实是和每个人都是有关系。 对，其实我们心理学我们经常也会说，它是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 我们的各行各业实际上都是与我们心理学息息相关的。这样，那么大家经常会问到您刚才问到的这样一个问题，这我觉得应该是从2个阶段来说。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国家呢这个心理学的初始发展阶段，说实话我个人认为呢，从我们的心理学史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应该是相对来就是说现代的心理学这块我们是比较落后的，我是比较落后的。因为从我们现在来运用的心理健康方面的这些干预的手段方法，或者心理治疗上的技术这一块来说，基本上都是国外的。都是国外，像精神分析的疗法，像催眠术，本身我是催眠师，这一块包括的话呢，像一些认知行为治疗等等的这些。那么离我们最近的可能就是我们近邻日本的这块，有位森田正马老先生，他呢开创的叫森田疗法。就说现在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主流的一些疗法，包括后现代的我们叫做叙事的疗法呀，这些舞动治疗啊等等的，大家愿意参与进来的这些疗法都是呢国外的， 都是国外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原创的不是特别的多，不是特别的多。那么应该说在起步发展阶段，我们在心理学方面国内还是落后一些。 嗯， 但是呢随着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与国际上的这种交流，包括呢投身到我们心理卫生的这样的工作当中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结合着我们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在另一端来说，我们在几千年前，我们在我们的《黄帝内经》、在我们的传统医学、在我们的中医思想当中，我们中医不管心理学叫做这个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它叫做神志病。 神志 病 对，就是说精神的神，然后志趣同志的志，同志的志叫神志病。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研究了，包括范进中举过程当中，他中举了以后他出现的疯疯癫癫的表现，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应激一种行为，应激一种行为。那他的岳父打了他一巴掌，实际上就是把他这种应激行为阻断了。在我们的祖国的传统医学当中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干预的手段，我们叫做行为干预，叫做行为干预。那么应该说起步虽然晚，但是后续的我们结合我们传统的思想，我们国学的一些思想，有很多的一些对于我们国人来说比较有针对性疗效又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干预的方法和手段，那么涌现出来，应该说我们现在的这些方法和手段得到了国际上同行的一个认可，得到国际同行认可，包括我们医院，像我们有中西医结合科，我们中西医结合同时来治疗这方面的疾病，我们的中西医结合科的主任他自己创立的这样的一些疗法，比如说这种叩击穴位，同时予以呢这样的一些言语上的疏导，这样能让他注意力集中，能够呢让言语这种疏导能够给他起到更好的一些这种心理疏导的作用，在临床实践当中还是效果非常的好，也得到了同行的这样的认可。这是一些心理方面的疗法，我们国内的现状就是当前下的。那么当然另外一点呢，有一些精神和心理健康这方面的问题，可能单靠心理疏导，我们毋庸置疑它可能效果尤其在急性期发作的时候并不一定特别的好效果，那么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药物的干预。那么我们国内的药物呢，原来的研发也是比较滞后的，但是随着我们的经济水平的这种增长，包括我们的原创的我们国内这种技术，我们科技的发展，应该说这是有赖于我们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那么前几天我们的国事的访问过程当中，我们的友邻的领导来也参观了我们国内的这个，尤其从十八大来以后，我们这样的一些科技飞速的发展，实际上在我们医药卫生行业，在我们心理的行业也得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支持。那么我们的药物的研发现在也是在国内也是在国际上应该说是处在同行业的这种比较领先的水平，甚至在某一些这种精神和心理健康方面的疾病，比如说抑郁方面的，比如说强迫方面，甚至精神分裂症方面，我们现在的一些研发已经处于国际上的领先水平，国际上领先水平。所以说作为一个精神和心理卫生的工作者，可能在这里跟我们的听友们在交流，跟我们听众交流，我还是很自豪的，还是很自豪的。 虽然说我们起步稍微晚一点，但是我们这个后程的发力比较有劲儿。 没错， 嗯， 而且后面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后劲儿会更足。 对，然后呢聊到这儿的话，可能大家头脑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个这个普遍的一个认知啊，就是人的健康都会分为可能就是我身体健康，我没什么毛病，我这儿不疼，然后那儿没有不舒服，然后就是另一方面就是心理方面的健康。那么现在对于广大的百姓来说，大家对心理健康的这种认知的水平是不是也随着我们国家这个心理疾病方面的治疗的这个技术和药物的这个发展也会有所提高呢？ 这一点一定是这样，相辅相成的，相辅相成。其实刚才我也谈到了，就身边的一些这些朋友啊，他们越来越对这块感兴趣了。实际上从这一点上来说，包括在这个我们的这种网络上啊，大家愿意做个心理测查呀， 对， 然后有一些呢，这个当然这个心理测查呢也是迎合着我们大家这种兴趣会越来越多。我们在这里不去评判它到底科学性怎么样，但是趣味性它是有的， 对， 至少是大家对它感兴趣了。一个事物呢，大家对它感兴趣以后，说明它肯定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鼎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当然在这里边啊也会有一些误区啊，其实经常会被问到了以后 就会说现在是不是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疾病这个比较多了。其实我可能觉得您可能也有刚才这个问题，也有可能是这一个含义哈，可能现在也许多了一点了，大家可能我们的家人更关注这些患者了，这些来访者了，或者他本身自己也很关注了，是因为患病率增加或者是疾病的人数增加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可能不能这么简单去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呢，这个患病率应该没有一个统计学上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增高，就是说任何的一个病种症，虽然大家已经还是很关注它了，很关注它了。像其他的一些躯体疾病，我可能重申一下，比如说有时候心脏刚才谈到的，包括的话呢一些其他心脑血管的疾病，包括可能我们现在可能谈到就会色变的这种肿瘤啊、癌症啊，这些呢现在确实有这样的一些趋势。而我们心理学这方面呢，与他们相比，可能这种趋势还并不太明显。更多的是什么？是大家对他开始感兴趣了，开始关注了，或者说，哎呦，我身边原来我从来没听说有一个患抑郁症的人，但是呢，最近我身边出现了两个，这个发病的人多了。其实呢，是可能他更关注了，他来到我们专业的医疗机构，诊断率增加了，就说被诊断出来的有这方面问题的人增多了，但是呢，患病率并没有增多。原来其实可能100个里面有的话呢，两个，那么只有一个人来就诊了，我们发现了他。那么现在呢，是另外一个人，现在是5个人都来了，另外3个没问题，第二个也被诊疗出来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哦。那其实是一件，我觉得大家就是对心理健康这方面的关注程度，我觉得提高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是一件好事儿。但我为什么刚才要说这一点呢？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有的时候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呢，它更容易受到暗示。往往的时候，我记得在4-5年前特别流行的一句话，或者3-4年前啊，说别惹我，烦着呢，我抑郁了等等的这一块儿，有的时候他会容易给他自己贴标签儿。实际上，更多的是想跟听友去来交流，就是不要去轻易给他自己贴标签，因为有的时候这种不良的心理暗示真的会让他的心理产生一些负担。如果真的感觉自己有这方面的困惑，或者身边的朋友或家人，还是要推荐他到专业的医疗机构，然后呢来进行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这样呢可能会减少他很多的烦恼。 对吧，其实这方面，然后刚刚庞院长讲的也让我想到，就是在10几年前吧，就是这个就当时央视的这个名嘴崔永元老师啊，然后也会被搬到这个春晚上，这个拿作为段子，是小崔你抑郁啦啊，对吧。然后刚才庞院长提到，就是我们这样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在这个手机端呢、啊、或者说 PC 端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那种自我检测的小程序啊，它的专业性我们不予置评，然后其实是有一定的趣味性的。那么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觉得自己如果说心里不舒服的话，我们自己检查的话，自测一下，就是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患上了这方面的疾病，我不去受暗示，我就自己检测一下。那么这个如果说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或者状态之后，我觉得我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自测的标准？ 好，这里的话呢，也跟大家呢相当于科普一下， 科普一下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也就是大家刚才听了咱们两个聊的这一块，说哎呀，这个也不用太担心，也不会怎么样，我就不去了，这是一方面，千万不要有这个极端。另外一方面呢，真正的可能他认为有了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呢又不愿意来医院，可能一会儿我们可能也会要谈这方面的问题哈。那么他自己也不能硬挺着，怎么样的话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里呢为大家一些小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啊，实际上从4个方面去来，我们平时来去判断的时候，就作为我们专业人员也是来从这4个方面来判断。第一个的话，我们就是从所谓的这个症状的角度哈，我们举一个大家可能听得比较多的，比如说强迫类似的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强迫像强迫症这样的一些方面的问题。那我们说它的症状，有的呢强迫的表现是什么呢？是它反复洗手，反复洗手，哎呀，觉得我这个手不干净，我要反复的去洗涤。还有呢是什么呢？觉得我这个车门没有关好，或者是我上单位去上班，感觉我这个家里边的门或窗户没有关好，等等这些。可能说到这儿以后，我估计我们收音机前的好多听友，他们也感觉，哎，我也有。那么，这是我们叫做可能是一种症状啊，方面这些标准这样的一个。那么这个 有了以后，我们不能说我们有心理上的一些问题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呢？叫做病程方面的标准，就是说这个症状的表现持续了多长时间。可能刚才同事说了，我也有，但是呢，我就昨天今天可能要见到庞宇的时候，我有点紧张，他是催眠师，我怕他把我催眠了，所以我说我才出现了这个担心家里什么门没锁好，车没锁好的。 嗯， 那么不叫，只是一过性的。我们说他要有一定的病程，他要持续的一段时间，比如抑郁症它也有一个病程，四周连续的，强迫症也要有一个病程，比如说的话两周以上，它这个要一直每天都要有这种表现才是可能。我看到这个广人表情啊，好像在向我说我这个病程已经很久了，已经有三个月。 庞院长，一会儿下节目我一块儿跟您去上班去啊。 好，在一起啊，到医院去啊。当然了，这个说到这儿还不行，你还不能跟我一起走啊。 嗯， 还有一个什么呢，叫做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叫做社会功能受损的标准，也就是严重程度标准。虽然我们有了一些这种强迫的一些表现，然后呢也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呢这种严重程度标准不到，也就是它的社会功能这种受损啊并不是很严重，甚至没有。社会功能受损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担心家里的这个窗户啊门啊没有锁好，那么我到了单位啊，离单位很远，30-40公里，天天开车要去，然后到了单位以后 还跑回家看一下， 还跑回家得看 啊、 嗯、看一下，然后呢好不容易堵车到家一看，哦都锁好了，然后再回到单位一上午去了，那这样的话严重受损的这种社会功能，这种工作的效率、嗯、这种能力，甚至的话呢反复洗手，那一起去跟朋友去吃饭，到那吃饭以后，哎呀在那洗手，人家都吃完了，都上主食了，上水果最后一道餐了，最后呢他还手没洗完，还没落座呢，那也严重的影响了他的社会功能。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应该去到医院去看看了呢？还不能。还有第四条，我刚才说叫做排除标准。那么以上的症状，以上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有呢这个社会功能严重受损，它呢是发生于这个人突然他发烧、脑炎，或者说受到了一些脑外伤，比如说头部的话遭到了严重的冲击以后，它出现了这些表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呢叫做器质性的引起的这种心理和精神的这方面的一个障碍，还不是一个原发的。所以说呢我们刚才说这四条标准它同时要去满足，因为最后一条标准也很重要，就是排除标准，它的整个治疗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如果要是只是符合了前三个标准以后，那我们通过心理疏导，通过药物上一些干预就可以了。如果要是有第四条的，它有这种器质性的基础，我们还要对症的治疗器质性的疾病，比如营养脑神经，比如说去来处理的它的这种病毒性的感染这些方面。所以说呢再倒过来说，第三条应该说严重程度标准，其实大家能看到是一个分界线，它是一个分界线。往往有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功能没有严重受损的时候，可能我们不需要去到医院这儿，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干预。其实就像刚才您说到一样，我们是否有自己的一些干预的方法，那这里也是有的，也可以给大家呢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比如说是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们先要分析原因，先要分析为什么会造成我们这样的情绪上的或者行为上的波动，有可能是工作上的，有可能是生活当中的。那第一条就是要分析判断原因，这是我们去自我去调节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先要把这个敌人找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然后对症下药， 然后去对症下药。那么比如说要是工作这方面压力确实是很大，那么我们就要调整工作的节奏，当然更多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停下来， 对， 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去改变我们的认知，我们要去知道我们并不孤单，并不是我一个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来源于什么，来源于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委屈不公平，为什么就我自己压力这么大呀，你看看其他人都很开心啊，其实并不是那样，每个人可能有他每个人自己的困惑，这个时候就会释然很多。然后呢运动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知道孔亮很喜欢运动， 对对，这个我同意、 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它可以呢把我们从这个压力的状态当中，或者是这种情绪的状态当中抽离出来，然后同时也能够去调节我们的一些神经递质，让我们的这种快乐因子更加的去多，更加去多。当然了，与朋友去多交流，去多去陈述，然后呢朋友的倾听，互相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安抚，一种抚慰，这个呢也是我们第三方面很去提倡的。当然还有第四方面，就是说也可以去找我们专业的心理医生，但是这种心理医生并不是像大家说的那样，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住院了，我去跟那些严重的精神障碍一样了，然后呢去跟疯疯癫癫了我才要去看。实际上这是一种可能大家有一种病耻感，

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现在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市青年委员、北京回龙观医院的副院长庞宇，庞院长，庞院长，再次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好，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嗯，上半个时段呢，已经和这个庞院长，我们从根儿上啊，我觉得从头开始说，然后说您自己，然后我们聊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这个一些方面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还是像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就是心理方面的这个健康是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我觉得也是贯穿人不同的阶段的。啊，我觉得可能比如说这个小的时候有的孩子可能因为某些情况可能比如说不爱说话，啊，这是不是某些方面就是也是这个方面会有一些问题？那比如说可能这个中学生这个如果说中考高考的时候学习的压力比较大，啊，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再比如说我们步入到工作当中的时候可能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生活当中也是充满了很多的机缘巧合和很多的变数。那比如说我生活当中在遭遇一些不快或者说乃至于说变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理都会产生一些变化，乃至于说对会产生或者说气质方面的一些病变。 嗯 啊，就是我想问庞院长，就是说这个不同的人群或者说人生不同当中的这个阶段的这个心理方面的这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他们？ OK， 好，其实朋友你说的特别的对啊，这个用一个我们比较专业的一个词语来说呢，心理学它是与人的这个叫做全生命周期息息相关的，全生命周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在延伸，可能大家理解全生命周期就是从我们母孕期开始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去孕育的时候，可能从这时候开始，实际上我们可能还要再往前延伸，就说可能在备孕的时候，在准备怀孕的时候，那个在生命在去计划要孕育这个生命的时候，就要有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个介入，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的一些这个准爸爸准妈妈们，他们会比较焦虑，会未来的事情会去要去想很多，然后呢实际上真正的知道自己怀孕了以后要做爸爸了，要做妈妈的时候，前面如果事情处理的不是特别好，那么直接会影响到她的母孕期，甚至她生产以后，生了孩子以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产后的，大家经常听说产后抑郁啊，产后的一些心理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说应该是在负一岁的时候，甚至是我们就开始要关注了，那么一直到老年，大家也都知道可能我们有这种老年期的一些心理和精神方面的问题，比如说阿尔茨海默病，我们叫做俗称老年痴呆，还有老年期的一些抑郁啊，老年期的一些情绪、睡眠障碍等等的。当然睡眠障碍也是在我们全生命周期的，有一些十几岁的孩子甚至都会出现一些睡眠方面的问题， 对， 这样问题。所以说它是心理学真的是在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过程。那么当然了，不同的阶段像您刚才说的确实是呢表现出来的不太一样，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孩子可能不太爱说话，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哎，这个孩子比较内向，或者说呢他不算太合群儿，这个呢可能有人说我小时候也这样，但是现在我挺开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不是疾病啊，他不是疾病，其实我也比较同意这方面的一个问题，还是不要去给他贴标签或扣帽子。但是心理的这方面的问题，他的一些表现，尤其在儿童青少年期，他还是比较典型的， 比较典型的 、我们大家如果要是稍微留意一些还是能关注的，尤其是我们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比如说我们能听到的，马上在四月初就是我们的孤独症日，就是大家经常谈到的孤独症，或者有人说的叫自闭症这一块的这些孩子，他还是有明显的特点的。比如说他除了不爱说话以外，他没有眼神也跟你交流也没有的，比如说给他一个小玩具啊，逗他开心，一般我们肯定会啊特别渴望特别感谢那种天真无邪的那种眼神，但是这个孩子他没有，他不止不接，甚至他接过来以后也是跟你没有眼神的交流，然后呢他不去与人呢有这种肢体上的这种接触，甚至呢别人跟他肢体有接触他会有抗拒，这与一般意义上来说的我们孩子 内向一点，不爱说话呀，可能是这个不爱动啊，这个还不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可能儿童青少年期现在大家比较去关注的一些事情。那么等到了他的青春期以后，包括青春期的性心理的这方面的健康，包括的话呢到了青春期以后，更多的孩子可能是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与孩子这个同学之间的关系，与老师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关系，当然亲子关系，与父母的，与隔代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其他亲朋的这个关系，这个很可能出现了问题，都与心理呢会有一些相关。当然到了职场以后，真正的完全步入社会，那我们可能面对的机会和挑战都会更多。那么现在的生活节奏也会比较快，处在这种社会的转型期，那么要求工作又比较高，我们服务对象应该说这个要求诉求也比较高，也都比较高，这样呢多重的这种压力，那么造成可能我们心理上会有一些困惑，这个都是啊。那么离退休人员也一样，突然他从这个岗位，我们叫退休综合征，也会有这些方面一些问题。总而言之，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全生命周期都会遇到心理方面的困惑，包括这种突发的事件，我们叫做应激性事件。 对， 那么其实我们回龙观医院呢，我们是一套班的两块牌子，我们是北京回龙观医院，我们同时是北京大学的临床回龙观临床医学院。那么我们还有另外一块牌子，什么叫做北京的心理，北京市的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还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心理危机干预培训与合作中心。那这个中心在世界只有三个，一个在瑞典，一个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个在中国。在中国是我们医院来行使着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机构的职能。那么这个机构就是主要来应对这些突发的事件，比如说地震，比如说这个马航的 MH370 的这个失联客机的家属的乘客家属的这种干预，包括一些爆燃事件、恐怖事件后这些参与的人群或者说是受影响人群的心理上的这种危机的干预，都是我们这个部门他来做的。另外一点还有就是自杀人群这个干预，都是我们这个危机干预中心来去做的工作。所以说从这整体上来说，它是个全生命周期，当然也有一些特定的这些事件。那么在我们医院呢，也就形成一个什么，其实我们在尤其我们的门诊部，我们最近的两三年我们有六大中心，六大中心呢其中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的名字很长，但是它很长，它却揭示了我们现在去来关注我们人群心理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和方法。我们这个中心叫什么呢，叫做心理调试减压治疗中心。其实感觉挺长哈，我一解读大家就能清楚，它是针对三部分的这样的人群。叫第一个呢是叫心理的调试，那我们一般认为是心健康人群或者是一些亚健康人群，就他有了这方面，他可能稍微有点睡不好觉，最近工作有点忙，然后呢最近呢工作压力有点大，事情呢太多了，这个安排不好这个时间这个顺序，由此产生了一些困惑一些烦躁。那这样的一些我们说还没有对他的生活，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没有对社会功能造成严重影响的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健康性的人群，心理上比较健康的人群，那我们就要调试，让他呢能有更好的方法去应对，这叫心理调试这部分。第二部分是什么呢，叫做减压，那就是这个压力已经对他的这个社会功能可能造成一定影响，但还不是很严重，现在靠他自己不行了，靠他自己运动可能也不太效果肯定了，去跟朋友聊天呢也不太稳定了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帮助他，从专业的角度通过一些方式方法，刚才我也谈到什么舞动治疗啊，什么这样的一些自我催眠这种减压呀，这种渐进式的放松训练啊，这需要专业人员来指导的这样的减压这部分。那么他的第二个就是治疗了，治疗就是什么，他已经严重影响他社会功能了，那么靠这些方法也都不可以了，需要药物进行干预了。所以说我们就有一个心理的叫调试减压治疗中心， 调试减压治疗中心啊， 是一个三位一体的， 其实也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 渐进式的过程。那我们更希望的是在调试阶段就把大家的这个问题，无论是我们说全生命周期的，实际上这您可能会看到我跟大家交流是什么，它是一个纵向和横向的一个概念。对于全生命周期，纵向指的是年龄的，那么横向呢是从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它都可能会经历需要调试、需要减压和需要的话去治疗。那我们希望都给它放在调试的这个阶段，而不是让它进入到减压 更不让他进入到治疗。 没错， 这是我们工作当中应该去做的。 嗯嗯嗯，可能就像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家感冒了之后啊，我们先别吃药，我多喝两杯白开水，我这感冒就能好。 对，你这例子举得太好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比较贴切一点， 太贴切了， 啊、 非常贴切。对 对 对。 然后保院长刚才提到，就是很多的，突发的公共事件。 是的 啊，就比如说啊，2008年汶川地震，我知道您也积极投身到了、这个灾民 抗震救灾， 对抗震救灾灾民的一些心理治疗和干预工作当中。 对， 我觉得在那次事件当中，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这个中华民族来讲，我们这个都是一次伤痛，一次很难以抹灭的经历。然后我觉得身处其中的一名医护工作者，然后除了发挥自己的专业的医学特长之外，我觉得您对可能在那个场景当中，可能也对生命对生活，我觉得您应该比更多的人，我觉得会有您自己的理解， 有另一番的解读。 嗯， 有另一番的解读。 我想听一下您的解读。 我相信可能我们的好多网友和我们的听友们可能也都会对这正好也十年了。我们刚才谈到几个时间节点哈，非典15年， 没错， 这个正好汶川这个地震啊，大地震10年了。实际上现在去回想起来，感慨还是真的是很多，感慨还真的是很多。说到这个呢，也与其实我们这个节目的主导方跟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一起来办这个节目的我们的共青团的北京的团市委，对，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包括我们的市青联啊这块呢有息息相关。当年我去的时候，就是跟团市委的一支队伍和我们北京市卫生局共同组建的一支青年医疗卫生这样的一个志愿者。这样的志愿者的队伍，那么当时我主要是负责心理这部分的一个内容，心理部分的内容。实际上刚才您谈到了一点，我也注意到了，就是对于突发事件的时候， 对， 有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会产生这样的一些有的人可能产生一些涟漪，有的人可能是波涛汹涌， 是 这样的一些表现、 嗯、 是有区别的。实际上无论是哪一种，它都是我们人心理当中的，从我们医学专业角度上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嗯， 就是当遇到这种突发的事件，我们的这个家人亲人，我们的亲朋好友，那么在这个地震当突然逝去了以后，那这种伤感性的事件都会让我们造成强有力的这种冲击。 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出现一些心理上的波动，比如说产生了睡眠上的问题，比如说哭泣，比如说的话呢他情绪上这种宣泄，这种行为上的摔打，那其实呢都是要在疏解这种冲击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损伤，它在缓冲，我们叫做心理上的一种弹性，这种心理上弹性。那心理弹性不一样的人，那么他有的时候可能就产生的是一个涟漪，有人产生就是波涛汹涌的这样的一个漩涡，这样的一个漩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我们也运用了很多我们心理学当中的专业的一些技术，包括像我们医院是中国音乐治疗协会的这个理事长的单位，那么当时我们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也运用了一些非药物上的治疗的干预的手段，那么这种音乐治疗啊，像一种绘画的艺术治疗啊，这些那都是一些非药物的干预，往往呢，尤其像绘画治疗，它可能对于我们的青少年儿童，它可能效果会非常好，让他呢不要去跟他谈这个，哎呀，家里地震了，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谁逝去了，小朋友你不要那个伤心啊，还有叔叔阿姨们呢，还有学校呢，老师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跟他说这些他是感悟不到的， 没错。 往往那个时候带领他做游戏，往往带领他画画，然后呢让他把他的感受画出来。那一开始可能我们会看到的是什么，他画的东西是灰暗的，是乌云密布的，那么通过我们的一些综合的一些方法，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音乐治疗，我们去给他听音乐减压，然后在这个音乐当中有故事传递给他，然后再让他用绘画治疗表现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会发现他有彩虹多了，他呢说呢，哎呀，现在这个小草长出了绿芽了，树木的话呢这个长出新枝了，其实他心里怎么样，他这种压力创伤就释然了。哎，这些时候我们用这种方法很好，包括音乐治疗在运用到成年人身上，因为这个心理上危机的干预，刚才我们谈到我们的北京市的心理危机干预中心，还有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中心，实际上我们是有一个规范在治疗这个危机干预，它有干预的时间，它的黄金时间，然后时间长了它可能效果不好，包括我们在每一个阶段干预的不同方法，像刚开始的头一周的这样一个时间，我们更多的是陪伴，或者是运用一些音乐治疗的方法，甚至有时候你就拍拍他的肩膀，握握他的手，他哭泣的时候递给他一张面巾纸，足以 这个时候不要去跟他去谈太多的大的道理，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么可能在后面的阶段，我们在前期的这些基础之上，我们在辅以我们的认知行为上治疗的干预，那么在后边可能他还有一些残留的症状，比如就是睡眠不好，情绪我都调整得不错了，也能投入到工作当中，那我们再辅以药物的治疗等等，它是一个综合干预，而且又是一个个体化的差异。那么08年确实是让我们全民族来说是一个伤痛，但是呢对于我们心理学工作来说，我们觉得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起点。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一些专业化的这种心理上的一些这种干预，这种帮助能够真正的从那时候开始实施，而且目前来看10年当时的这种帮助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我们也总结出了很多的经验，对于呢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那可能我们的自然灾害这方面都比较多，那么由我们医院来牵头，会同我们全国各地的兄弟单位，包括世界上我们的同行，世界范围的同行，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规范，现在都在全世界在推广，效果非常好，这也是我们为之骄傲的一部分。 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庞院长啊！然后这个让我听的感觉，就是很多一些画面啊，都会浮现在脑海当中，历历在目，都会浮现在脑海当中。但是我会有一个在这儿呢，我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那比如说在啊，类似于像汶川地震的这种公共性的突发事件当中，或者是说您在日常的诊疗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啊一个心理方面疾病的这样一个病人。他可能比如说就像刚才您举的那个四个阶段啊，就可能比如说到了这个中后阶段，他情绪比较激动，可能是被朋友或者家人，然后我带到医院的，但是我抗拒治疗，我特别抗拒，然后医生不能靠近我，那么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在这个日常的诊疗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如果说遇到这种极端的情况，我们作为心理方面的医生，我们来去应该怎样去处理。 好，这个呢应该说是一个也比较挑战性的一个问题。毋庸置疑，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是遇到过很多次，遇到过很多次。那么这也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像有心理或者精神方面的这种疾患的一些患者，他这个一个特点，我们叫做他没有自知力 啊， 自己的自知道的知，知识的知，力量的力，自知力， 自知力， 对，自知力，也就是他对于他目前的这种精神和心理方面的问题的这种感应能力，他或者他的认识，他不认为他自己有疾病，他不认为他自己有疾病，甚至有的一些我们的患者，他有幻觉有妄想，他在这种幻觉妄想的支配之下，送他去就诊的人，你们才有疾病呢，你们才有病呢，我没有病，你们要害我。 对对对对， 他有被害的妄想，一看到穿白大衣的医生，你们是这个要害我的人派来的，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他一病理上的这种坚信。那么往往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2013年，我们呢是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卫生法。那么精神卫生法里面呢，它是有要求的，我们还是要做自愿的这种治疗，这样自愿的治疗，然后呢能够去配合保有部分自知力的或者自知力完整的这样的一些患者，那我们去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有两种特殊的相对特殊的情况，我们是叫做非自愿治疗，也就是说可能要强制性的这样的一些医疗，我们现在不提这个词，只是一个非自愿的一个治疗， 非自愿， 对，其实也不是强制性的去做这个工作。为什么？第一种情况就是他有伤害他自己的行为，比如说严重的抑郁症，他有时候会自伤或者是自杀， 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为了保护他的生命安全，我们要做非自愿的这种治疗。还有一种就是危害社会的公共安全，或者说给他人造成的这种生命财产的损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进行非自愿的这种治疗，非自愿这种治疗。那么这种情况比较多，有的时候可能会公安部门包括来送诊的这样的一些行为，那我们都会要运用我们的这个规范的流程，然后呢来收治他住院，让他呢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能够得到呢有效的治疗，从这种幻觉啊妄想这种精神病性的症状当中解脱出来。实际上说到这里呢，我还是更想重申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一点，就是这种心理调试减压和治疗。那么实质上这个问题它已经到了治疗阶段，不得不治疗的阶段了。 没错，是。 那么我们去回溯性的去研究，可能在5年10年甚至15年20年之前，这个病患他就有了这样的苗头和这样的问题了，没有很好的去调试，那他也影响到他的社会功能了。家里人认为什么呢？哎呀，这个不能家里有这样的一个人呢、啊、这在邻里邻居朋友间怎么办啊，这个抬不起头啊，也没有去干预他。 那么最后呢没有办法才去做，所以说非常非常可惜。那我们还是要去提倡的，也是向我们广大的网友、我们的听友去提倡的，大家能够及时早发现、早干预，不要有啊那种这种病耻感，这种这样的病耻感。实际上，在2016年，我们这个10月份的时候，我们中国提出了健康中国的2030的规划纲要。那么在这个规划纲要当中，这个它的第，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呢，应该是它的第3章当中的第5节说的是呢，关于这个第5章当中的第3节是说的关于促进心理健康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一个内容，我们这样的一个规划。那么这个规划呢，也是当时我们医院的院长杨福德教授牵头的话呢来去撰写。实际上我们在撰写这部分内容很短，就那么大概的话呢4行多的一个文字，但是它确实是分层次的再去做，这样让这种悲剧呢少出现。比如说第一层次就是什么，要加大我们全民心理健康科普的宣传力度，提升我们的心理健康素养。那这就是调试、 对， 在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防患于未然，大家去认知有了这个它就是个心灵感冒，等像 有一些我们的名人一样，他们勇于站出来，然后去宣传，能够来去在苗头当中就把它消除掉。那么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加强呢对于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问题的干预，加大呢对重点人群的心理问题的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力度。就说已经有了焦虑了、抑郁这方面问题不可怕，我们要及时的就诊，也就要及时去减压，及时的话来去治疗。然后还有重点人群，那么重点人群呢，这里边时间原因我们不用过多探讨了，大家可能也会知道我们的某些行业它可能工作密度比较大， 对， 等等等等这些。那么重点人群我们从政府层面、从这个组织的层面、从我们医疗卫生机构的层面都要去呢重点去关注的，加大及时的干预。最后一个层面就是什么，那就是以前已经发生的这样重性的精神障碍，甚至它有肇事造祸的，那它会影响我们的社会的和谐。 对， 那我们就要加大治疗帮扶。中国有个686的项目，就是对于重性精神障碍、严重精神障碍的这样的帮扶，是从国家层面的去，从资金、人力、物力来去做这个事情，还有救助上的，包括我们的民政系统等等。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规划纲要为我们绘制了我们精神和心理健康未来的这样一个蓝图，在未来的时候我们也会有非常有信心、有力量能够去把这事情做得更好。那么作为我觉得一名青联委员，作为应该说一个青年的医疗卫生的工作者，我觉得我们也更有这种使命感，也更有的这种责任感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聊到这儿，我们节目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哎呀，时间感觉过得非常非常快。对，很多问题其实我感觉跟庞院长，哎呀，还没有展开去聊。我们只是这个，包括从这个政策层面，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具体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啊，我们跟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了一个分享。最后有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实际啊。如果说我们有朋友们啊，觉得我需要去看一下医生了，咱回龙观 医生是吧？ 看心理医生了，咱回龙观医院，还有庞院长，您的号好挂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今天最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最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应该来说，我们去年啊，这个不讲大话，不讲政策上的这事情。去年呢，4月7号，北京市呢也是率先在全国进行了这个医药卫生体制的这样的一个改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我们的医师服务费啊等等的，我们的医药加成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改革。那么在这个改革以后呢，包括引导分级诊疗方方面面这一块，不一定有一些小的问题就要来这种大型的三甲医院啊来去做。应该说现在呈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非常好状态。其实大家的这种，像您刚才说，其实这个看病难的问题、挂号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有效的解决，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解决了。那么我们医院呢这一块也是主要是来解决重性啊这一方面的问题。更多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能我们是在线下，而不是要到我的诊室里面，大家到大自然当中去，大家呢到我们的朋友的这个身边来去呢，一起畅聊我们的未来，畅聊我们的这样的理想，而不是的话呢到我们的诊室里面去解决我们的心理问题。这是我们想去做的一个工作。 对，其实对于这个很多的朋友们来讲，可能有的时候啊 就是每天高高兴兴的，我不见大夫可能是最好的一种生活状态。 没错，当然这里边我要说一个，因为医生来说一般我们不说再见，对吧、嗯、不说再见，谁不想跟医生的话呢再见面这一块，但是心理医生可以说再见。为什么？因为我们做的工作不只是治疗，不只是减压，我们还有调试。调试就是让我们的心理更加的健康，能够更加的积极去应对我们未来迎接的挑战。所以说希望能够无论在电波当中还是在线下，能够跟大家经常再见。 对，跟大家，然后也祝我们的所有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啊，不仅这个身体健康，然后心理方面也健康。然后也感谢黄院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心理知识方面的干货，感谢。然后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有高招》。 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诵读春天，听见